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33集。喜悦的情绪就这样在迟迟寒心里蔓延开来，哪怕他不懂心理学，哪怕他对治疗方案一无所知，他也能感觉到齐诚的态度不太一样了。他并不忌讳跟自己聊死亡，对于自己反对他自杀也没有排斥情绪，他甚至有了火气，无处撒的时候抓着迟迟寒的手使劲的深呼吸。这算是进步吧，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，最起码他没有真的把自己关在画室里。迟迟寒觉得自己像是不小心掉进米缸里的小老鼠，身心都是满满的喜悦和满足。而画室里的齐诚拿着笔一直盯着面前那些狰狞笑容的女孩画像，这次的疼痛消失得很快，因为楼下那个不擅长掩饰情绪的人一直哼着歌，他甚至也没觉得呼吸困难。会变好吗？齐诚看着画，画里的人也盯着他。他伸出笔，在其中一幅黑色的背景里划了一道白色的痕迹，划过女孩子的脸，划过那狰狞的嘴角，画被一分为二，只是因为一条白色的痕迹。迟志涵被召见了，地点是赵医生的办公室，赵医生整了个电话会议，电话那头有坐了一半月子就跑到土国出差的齐宁，有在美国封闭研发的齐鹏，另外还有一位不请自来的李医生。被这样声势浩大召见的原因很简单，迟志涵在前一天晚上给赵医生发了一封邮件，内容是他可不可以告诉齐诚自己喜欢他。收到邮件的赵医生据说还看了下日历，以为今天是愚人节，于是场面就变得很尴尬。迟志涵坐在会客椅子上，有种被三堂会审的错觉，十分不安地挪了挪屁股。他有些难堪，喜欢一个人毕竟是私事，他挣扎过，反复过，也放弃过，最终还是敌不过齐诚那双湿漉漉的眼睛。这种心事因为齐诚的病不得不咨询他的医生，而这位医生显然觉得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撑住这个场面，于是大嘴巴地叫上了所有相关人士。 你叫这么多人来，不是为了判断我是不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吧？ 因为这两个医生一直沉默，坐立不安的迟志涵只能尴尬地先开口。一开口又不知道应该是调侃还是应该保持现在这样的严肃氛围，于是开口之后他又吸了吸鼻子，挪了挪屁股。 小池啊。 赵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，喝了口水，三个字之后就是无数的省略号。迟志涵鼻尖开始冒汗，再这样下去他都快要焦躁了。 到底怎么了？如果不能告诉齐诚这件事就直接跟我说，虽然难过，但是毕竟是他的病重要，这点轻重缓急我还是分得清楚的。或者你们直接跟我说，我不能动这样的心思，马上要开除我，我也不会有异议。 越界的人本来就是他迟志涵，既然把这件事说出来了，他也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。发那封邮件之前他想了很多，那些粉色的少女心思最终抵不过齐诚的健康重要，他需要未雨绸缪，他需要知道自己哪一天实在忍不住脱口而出的时候，不会因为无知对对方造成伤害。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吗？ 我来说吧。 电话那端是齐宁的声音，土国和国内有6个小时时差，现在应该是半夜，周围很安静。 在回答迟小姐问题之前，我们有几件事想让迟小姐明白。齐诚接受了10几年的抗抑郁治疗，吃药时间长达10年。抗抑郁症的药物是有副作用的，齐诚的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都有问题，他免疫力低下， 有将近7年时间断断续续的持续低烧，消化系统紊乱，容易过敏，这些副作用可能会在他痊愈后因为停药慢慢变好，但是现在我暂时给不了你这个可能。还有一个会关系到池小姐的副作用，就是…… 秦宁顿了下，还是维持着刚才专业冷静的语气继续。 他服用的部分药物，其中的副作用是性欲减退，停药后也能好，但是同样的，我给不了你保证。 池志涵脸有些涨红，但是没接话。 齐成有自杀倾向这件事，我大哥最近才告诉我，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能理解。他想离开，只是因为真的太累了，想要解脱。不仅仅是心理上的，还有身体上的。所以，这不是你问我们同意不同意的问题。我们从来没有奢望过齐成能够娶妻生子。这样说，你能理解吗？ 池志涵能理解，可是他哑口无言。 其实你已经救了齐成一命了。 齐鹏可能在抽烟，电话那端有打火机上下翻滚的声音。 这一次急性胰腺炎如果是在你出现之前发作的，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已经没有齐成这个人了。你的出现让他有了求生意识，所以齐家已经欠你很多，你没有必要，也完全不需要把自己也搭进去。 齐鹏似乎还笑了一下，苦得池志涵心里面都泛着酸。 齐成这家伙现在的状况，做男朋友可能还是难了一点。 池志涵低头，办公室又恢复到了鸦雀无声。他仍然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 还有什么事是需要我知道的？ 他听到自己的语气快要赶上齐宁了，冷静自制的，毫无波澜的。 如果真的谈恋爱，分手会很难，你需要确认他的精神状况完全没问题了才能分手，要不然…… 回答他的是赵医生，他今天很喜欢省略号，整个人都迷一样的像是一个省略号。池志涵感觉自己现在的心情也快复杂成了省略号。最开始看到这三堂会审的架势，他以为自己会被辞退，脑子里想到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恋上富家公子的台词。他甚至很恶趣味地想了一下，如果秦宁丢给他一张支票，他要怎么回绝才能显得比较有骨气。万万没想到这一屋子的欲言又止告诉他的却是这些事情，连平时欢脱无比的李医生现在看起来都特别像是医生，沉默严肃。 一段稳定的感情可以极大程度地缓解抑郁情绪带来的痛苦，但是绝大多数抑郁症病人都很难拥有一段稳定的感情。 赵医生的语气让整个办公室的气氛更加压抑。 你对待问题的思考方式，对待逆境的态度，以及天生乐观的性格，陪伴齐成这样的抑郁症病人是很有好处的。但是如果涉及到感情，特别是你对他投入了感情，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不同。抑郁症病人情绪不稳定，敏感，缺乏安全感，患得患失，再加上齐成还是个重度的社交恐惧症患者，你和他谈恋爱就意味着你的男朋友会是一个凡事悲观，缺乏安全感的，无法带你走入人群的男人。而且这个男人会因为病态的占有欲影响你本来的社交生活。 赵医生看着池志涵， 你的父母不在身边，我就厚着脸皮做一回长辈啊。这种恋爱关系不太正常，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，所以呢，我个人是非常不赞成的。 那对齐成呢？ 池志涵不懂自己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，但是问出来之后，他发现自己是想知道的。 他会欣喜若狂，可能短期内抑郁症症状会迅速好转，然后因为患得患失，对这段感情产生自我怀疑，继而更加恶化。 赵医生停了一下，似乎想要结束话题，但似乎有些心有不甘。 当然了， 如果你足够强大到让他对这段感情充满了信心，他的好转情况会持续。等到身体机能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抑郁症症状会变轻，变得更加容易治疗。 迟志涵很敏锐地发现，赵医生说完之后，李医生的眼神和自己的眼神应该是一样的，很无语。李医生比迟志涵先开了口：“ 哎，你会不会觉得你有点过分啊？挖坑下套下得太明显了吧？你现在脸皮已经厚到就不用遮掩挖坑过程了吗？” 确实，赵医生一直都在用这招，只是这次又是什么原因？ 齐城过完春节后会被送往美国，全都定了。赵医生的方案并没有成功，相信你也知道，齐城对你也产生了感情，这样下去不稳定因素太多，所以我们想要放弃这个方案。 送往美国就能治好吗？ 迟志涵问出口之后，看到赵医生的表情，就觉得自己似乎又入坑了，而且这次的坑还是他亲手挖的，用赵医生递给他的铲子。 齐城需要换一个环境，十年都待在一个地方对他的病情无益，而且美国这边的心理治疗专家更多，方案也更成熟。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很排斥离开，可是这一次真的没有别的方案了。 或者就是刚才我说的，给他安稳的感情，让他的身体机能逐渐恢复，再继续治疗抑郁症和社恐。 赵医生适时地插了一句，对上迟志涵的眼睛后又迅速转开。这个医生说真的，迟志涵觉得一言难尽。不可否认，赵医生很专业，但是有时候真的不择手段，为了治愈病人，他每次劝迟志涵入坑的方式都很下作。这一次是最过分的，仍然告诉了他所有不好的结局，让他选择的同时又可怜兮兮地告诉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选择。三次，一次比一次匪夷所思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